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世界杯足球赛是足球迷每四年一度的狂欢节日，现在正是俄罗斯世界杯如火如荼举办正酣的时候。虽然中国足球队仅仅入围决赛圈一次，但是中国电影人仍然拍摄了多部和足球有关的影片。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温《京都球侠》这部国产影片。《京都球侠》是峨眉电影制片厂在1987年拍摄的一部足球题材的喜剧影片。这部影片汇集了张丰毅、陈佩斯、姜昆、刘江、王姬、欧阳奋强、唐杰忠等知名演员，被誉为国人最怀念的20部经典体育电影之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就是这部《京都球侠》。这部影片讲述了清朝末年原翰林院编修周天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冒着犯朝廷死罪的危险，和外国足球队签下了足球赛约，并遍访京城，请来一批三教九流但又身怀绝技的队员，自发组成了青龙队，一举打败外国队，赢得比赛胜利。但昏庸腐败的朝廷却以强盗、小偷、逃犯等罪名把周天等人押赴刑场，这样一个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谢宏，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就是他的作品。不过呢，谢宏拍电影还是第一次。影片当年在首都影院首映时，影院整个被笑声笼罩，像狂欢一样。后来这部戏到法国参展，当时的巴黎市长希拉克还前去亲自致辞。由此可见，《京都球侠》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受欢迎程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喜剧足球影片吧。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清朝末年，清朝官员和外国公使一起观看足球比赛，比赛结束后，清朝官员受到了球员的侮辱，却不敢反驳。他们准备离开时，被曾经留学英国、如今浪迹江湖、绰号踢破天的周天拦住去路。周天由张丰毅饰演。 二位大人，留步， 你想干什么？ 哪里？ 啊！ 啊！ 周天飞起一脚将球踢飞了海盗队队长哈里和公使的酒杯，然后转身就走。哈里气愤之下将球踢向周天，周天胸部一停将球准确地踢到了计分牌上，围观的百姓掌声雷动。 瞧，我早说过了，不是不到看碟的时候咱们瞧不见他。 看来除了紫禁城还大有人在。 看见了吗，大清国好手遍地皆是啊，到头来西洋鬼子还是孙子辈儿。 满洲请留步，拿赏钱。 谢谢 汉杰兄。 扎龙兄， 你们认识？ 牛津大学留学，我们同窗三年。 你也出过洋？ 是的。 你现在何处为朝廷效力啊？ 归国后他在翰林院任编修。 不，早辞了。你比他还高两品，怎么嫌小了？ 不，本人气量狭小，承天王史书上记载割多少地赔多少款，窝囊，所以辞了。 请问尊姓大名？ 他叫周天，字汉杰，江湖上人称踢破天的就是他。 这时哈里和道格拉斯公使走了过来。 两位大人，海盗队让我转告你们，他们对你们提出对抗赛的挑战。 我们就向这位先生提出挑战。 对抗挑战？ 看到这儿，身穿中式旗袍的哈里未婚妻简妮也走了过来。 哈里，真正的对手来了，你说是吗？ 是的，杰尼，我已经向他提出挑战了。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不错，好样的，中国人。 啊，两位大人，我等着你们的答复。 两国交战绝非儿戏，岂容小小刁民答应？这是犯上，该当斩首。 走， 上。 听到这儿，围观的百姓冲了上来。 都别动， 吴大人。念他刚才为我们出了气，免他一死如何呀？免得洋人笑话咱们呢。 马上给我滚， 快滚！ 怎么让他走了？把他留住。 哎，哈里，会找到他的。你们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 道格拉斯先生，此事非本人所能决定，必须禀报军机处，而后才能答复。走吧，罗大人。 走。 我估计也许还要惊动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真是不可思议，不就是一场球赛吗？ 朝廷得知周天触犯洋人而惶恐不安，一面命德太监组建御林军足球队，一面下令逮捕周天。这时周天正在酒馆和一伙江湖朋友聚会，简妮突然来找他，让周天有些摸不着头脑。店主周天的好友瘸子飞率先走了出来。 我说这位洋妞，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我要见周天先生。 您找他？ 哟，我听这洋婆子说的外国话跟咱北京话差不多呀。 小姐，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认识了，我叫杰尼。 哦，是吗？杰尼，杰尼，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先生，请接受挑战吧，海盗队正式向你们足球的子孙提出挑战。给。 杰尼交给了周天一份挑战书，但周天根本不屑一顾。 为白天的事儿？ 是的。不要以为羞辱了我们就可以逃避复仇。 哟，这娘们儿， 对不起，按照中国的习惯，街面上男人跟男人打交道，娘们儿嘛，啊，回去养养孩子，洗洗尿布什么的嘛，还凑合。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近看过一个洋妞呢。 是啊。 让我瞧瞧。呵，眼珠子真他妈蓝嘞， 跟菠菜汤似的，怪吓人的。平常啊，咱们见个官儿都得躲得远远的， 那是啊， 更甭说这洋婆子了。今儿我冒个死罪，我也得亲亲她。杨妞，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啊？ 放开我！ 放开他！ 行了！ 周边拉开了瘸子飞，瘸子飞怒不可遏地盯着他。 你护着他，护着洋人。你闪开！我今天非把他揍他了不可。我姐就是被八国联军给揍他死的。 你走吧，我不愿再见到你。 我相信真正的中国人是不会放弃这次足球赛的。 简妮正要离开，清政府的官兵就来抓周天了。在简妮的帮助下，周天等人逃离了官兵追捕，跟着简妮来到外国公使里。在这里，周天答应了海盗队的挑战，签署了比赛协议。通过接触，简妮被周天的球技和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可是迷恋周天的女人可不止一个，还有瘸子飞的妹妹二妞。这一天，二妞在自家饭馆里看见了惯偷赵狐狸在偷东西，马上让鳖叔等人把他给捆了起来。周天答应了外国人的挑战，可是他却找不到足球可以练习，因为当时足球只有外国人才有。周天和瘸子飞回到饭馆，看到被捆起来的赵狐狸，主意马上就有了。赵狐狸由陈佩斯饰演。 你带我去吃涮羊肉，美呀美美呀，哎呀！ 瘸哥，我再也不敢来，最后他我再也不敢来了，我倒血霉了。赵狐狸真是丢尽了脸，这以后还叫我怎么偷啊？ 你别把话说绝了，你的德性我还不知道。 怎么着，你有活儿这兄弟我干？ 一种球。 球？兄弟立马就去。上哪儿？ 东江民巷那儿。 什么球？得到羊那儿去。 你怕了？ 怕个鸟！我赵狐狸有的是绝活啊！ 赵狐狸略施小计，捆着他的绳索就挣开了。 义父， 给 赵爷让路。 赵狐狸偷来球之后，在瘸子飞的引导下，周天寻找到了几位身怀绝技的汉子，江湖卖艺的刘二、刘三兄弟，身怀神功的义和团首领郝豹子，擅长抓东西的铁罩犁及义侠黄旋风等人，组成了一支青龙足球队。 我进去了。 青龙队既无训练场地，又面临官兵的搜捕，只好躲进青楼老板公孙弟的燕春园暂避。赵狐狸也为队员们偷来了许多足球。 诸位，看哥们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啊，哈哈，接着，走，来了，看球。接着，走您呐，踢不踢？算我份什么功劳？啊？ 你要什么呀？ 入伙呀！ 入伙 啊！ 就凭你这个， 你们啃节的时候吧，没我赵狐狸行吗？ 我说你有完没完 啊？完了完了，怎么样？算我一个。收了！ 赵狐狸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球技，结果出丑，摔在了地上。 诸位，我这给你们请安了。 大家正在笑着，娘娘腔公孙弟也走来了。公孙弟由姜昆饰演。 在下我是公孙弟。 就欢迎你们各路英雄们光临寒舍，上茶。 哎，好， 喝茶。 看门去。 没我答应，谁也甭想进这个门，连苍蝇也甭想飞进一只。这老板一让我给灌醉了，燕春园就是我公孙弟的天下，放心吧。 哎，我说啊，我可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要说啊。嗯，说吧。 让我入个伙吧， 行吗？ 你 啊。 说实在的，你们知道吗，我成天在这个窝里头泡的我骨头都快松了，连女人们都嫌弃我这个看门的，说什么说我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我为什么不是？我凭什么不是？ 你们不是说踢足球最显男人的威风吗？ 又是跟洋鬼子踢，我非参加不可，我倒让他们好好瞅瞅我公孙弟是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 这样吧，我们下辈子踢球的时候一定叫上你。 对， 你 放心吧，一定 一定。 小瞧人，还踢破天儿。神气什么你们，到时候好好让你们看一看谁是真正的爷们儿。走走走走走。 周天和这一群社会底层却身怀绝技的人组成了球队，在简妮的帮助下，他们就在外国使馆的狩猎区里练球。简妮渐渐对周天萌生了爱意，甚至没有去使馆举行的舞会，而是坐在篝火边和周天聊天。 你在英国留学学什么？ 法律。 在中国能用得上吗？ 到我孙子那辈儿，也许能用上了。 为什么你不留在英国？ 我留在英国，那明天谁跟你们较量？ 我无意伤害你的自尊心，要说踢球你们是弱者，我担心你们失利。 我都能想象得出明天哈利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过也许你能看到这些满嘴脏话破衣烂衫的汉子将是强者也难以征服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身上的担子多么重，不管多难，最后要站起来。 那个二妞她很爱你，知道吗？ 嗯，是她让你来告诉我的。 不，我很想知道你爱她吗？ 我也想知道，今天你不去参加他们的舞会，哈利会怎么样？ 周天转移了简妮的问题，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此时此刻在周天的心中，比赛最重要。比赛这一天很快就到了，周天和球队队员在简妮和憋叔的帮助下，避开官府的追捕，相继赶到球场。可这时，由于朝廷在抓捕周天，导致青龙队没能按时到达赛场，于是参加比赛的队伍就换成了德太监组织的御林军球队。尽管他们以水浒上记载踢球方法迎战，但在哈里等人凶狠的进攻下全线崩溃，以6-0领先。潜伏于球场四周的青龙队队员在关键时刻愤然挺身而出，冲破清兵阻拦，闯进了赛场。迫于外国人的压力，德太监同意青龙队参赛了，公使也告诉了周天比赛的条件，就是比分要从6-0开始。青龙队队员各个施展自己的绝活，将比分反超成为9-8。这时裁判也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青龙队终于赢得了胜利，为中国人争了口气，同时周天也赢得了海盗队队长哈里的尊敬。 比赛结束，青龙队胜。一鞠躬，二鞠躬， 三鞠躬。 我发现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哦，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好的。 啊，拿着吧，周天先生。 这时公使为周天颁发了胜利的奖杯。 很难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胜负而言，我承认事实，这既是一场儿戏，又是一场较量，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较量，你说呢？ 谢谢。 这时清廷的官员罗大人也非常开心， 既保住面子又压洋人一头，老佛爷一准乐的屁颠儿屁颠儿的。 洋人没有发火，真是天大幸事啊。 这一群清朝官员觉得是幸事，但对周天等人却不一定是。比赛完毕，周天和队员们正在解泥的招呼下拍照留念，总管太监德大人却把奖杯拿走了。随后周天等人被昏庸腐败的朝廷官兵带走。影片最后的一个镜头是简妮站在山顶送别周天，周天看了简妮一眼，头也不回的跟着他的那帮兄弟向法场走去。影片的导演谢红当时想，也许影片还可以拍续集，所以就给结尾留了伏笔，并没有拍摄周天等人被杀害的镜头。后来香港邵氏公司还跟谢红谈过续集的合作，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续集始终没有拍摄。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1987年拍摄的国产影片《京都球侠》。当年在导演谢红准备创作这部影片时，正赶上中国足球队又一次冲击世界杯失败，于是心中就有了影片的基本框架。这部影片也邀请了前国家队主教练曾雪林出任影片的动作指导，就更使这部影片受到了关注。陈佩斯也凭借在京都球侠中成功扮演的神偷赵狐狸，获得了1988年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影片中的简妮是由法国演员保利娜拉芳扮演，为简妮配音的是上亿的著名配音员李子，电影《叶塞尼亚》就是他配音代表作。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保利娜拉芳在中国待了3个月，并且对用筷子吃素食、骑自行车逛小胡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只可惜《京都球侠》上映2年后，她就不幸去世了。但是她饰演的简妮给我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在了很多观众的记忆中。这部影片是导演谢红首次执导的影片，在这之前他也曾经担任过影片《神秘的大佛》的编剧。《京都球侠》这部影片汇集了当时的众多明星，例如电影明星张丰毅扮演的周天，相声演员姜昆、唐杰忠扮演的公孙帝和武大人，小品明星陈佩斯扮演赵狐狸，大反派刘江扮演德太监，曾经扮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也在影片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在影片中罗大人的声音我们听上去呢，同样也很耳熟，扮演者李波就是88版《西游记》中为猪八戒配音的演员。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京都球侠》的片尾曲《球侠歌》，由孙国庆演唱。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Oh,